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明叔想偷偷溜走，好在俾我发现，将佢拦咗落嚟。我睇依家个个都瞓得好冧，大家实在系太攰啦。对于明叔呢一种小聪明，亦冇必要去惊动其他人，于是就不容分说咁将背囊从明叔手里头拎翻嚟，将佢枕响头下边，话俾明叔知，要走嘅话都得，但系咩都唔可以带走，因为我哋仲要用。如果唔想走嘅话呢，就即刻搵个地方好好地休息下，咪嘈住晒。明叔无奈，只好重新翻嚟，从地下细细声咁对我讲啦。 胡老弟，我再讲多一句，就一句啫。那个哈密王的古墓唔倒咗佢呀，咁真係可惜咗摩金教会呢门手艺啦。嗱，我哋合作一定可以做单大嘢嘅。你咪睇我年纪大呀，古往今来有几多老当益壮嘅老将呀，赵国嘅廉颇，韩朝嘅马援。 我瞄咗瞄嘴，干脆将眼合埋瞓觉都费事理佢啦。明叔自己都觉得冇瘾，走又走唔成，难免有啲尴尬，唯有就地唞啦。呢次我真係放开咁瞓，都唔知瞓咗几耐，俾杨雪莉叫醒。天色已经光晒，山里头嘅天气话变就变，趁依家天高云淡，必须要动身离开。地下嘅火山带异常活跃，谷中嘅硫磺气息比夜晚浓咗好多。虽然判断唔到仲会唔会有危险，但系此地都系不宜久留啦。我哋冇剩翻几多嘢，唔需要多作整理，于是依然由肥仔孭住阿香启程出发。从地底出嚟之后，西铁城嘅潜水表已经彻底报废，上面嘅指南针失去咗作用，靠机械定位已经冇咩可能啦。好在呢条撞骨沟嘅走向十分清晰，只要出去之后，到咗海拔高嘅山区，通过野外求生嘅经验嚟确定方向就系啦。我哋一行人向西行，出咗山谷，仲要绕过龙顶冰川，先可以到达另一条殉葬沟。补给营嘅牦牛队应该就喺嗰度等候啦。我哋虽然尽量揀低洼嘅地方行，但海拔仍然响度升高，气温亦越行越低。响两侧冰川夹持嘅古柏森林里头，遍地碎石。走向期间，就好似置身于石与木嘅大海之中。高处嘅乱石之间，偶尔仲可以睇到盛开嘅雪莲花，美丽洁白，花香宜人。其实雪莲啊，并唔系世间传得咁矜贵，响冰川附近市场随意都可以见到。当地藏族僧人普遍将其入药使用，只有冰心雪莲花先至罕有，一般都好难见到。又行咗半日，天空上嘅云层逐渐薄咗落嚟，格拉米尔神秘嘅雪峰响不经意间揭去咗佢神秘嘅面纱。抬头向高处睇过去，围绕住龙顶冰川嘅几座大雪山，仿佛系神女戴上咗银冠，发出耀眼嘅光芒，巍巍然傲视苍穹，显得风姿卓绝。山腰道嗰啲罕见瑰丽嘅冰塔林，就好似银冠边缘镶嵌住粒粒嘅钻石咁。呢度一片琉璃嘅世界，如果唔系云层稀薄，根本见唔到咁奇幻迷人嘅景色。冰川下边无数奇石形成嘅石林，密密麻麻咁延伸落嚟，同低海拔嘅古老森林连为一体。冰川嘅溶水响森林下层潜流，发出有节奏嘅叮咚声，就好似系仙女嘅玉指响度轻轻咁拨弄琴弦咁，流射出一串串动人嘅音符。我哋虽然又冷又饿，觉得条气好唔顺，但系睇到呢啲仙境般嘅景色，都觉得能够有命行到呢度实在太好啦。到咗森林边缘，众人感觉体力已经接近到极限， 肥仔块面啊谷到发紫，只好将阿香放咗落嚟先，唔唞下系行唔喐噶啦。阿香更加系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咁唔系攰啊，而系响高原地区，由于运动过度产生嘅缺氧反应，如果一路行过去，海拔逐渐增高，咁呢口气系永远都唞唔顺嘅，唯有响原地休息，直到佢哋嘅高原反应减轻为止。但系冇氧气瓶，阿香恐怕坚持唔到落去啦。我都觉得心口好闷，望咗望远处茫茫群山林海，真系唔知道仲要行几远。心里头正喺度担忧，突然发现远处嘅山坡上面有几个人影，我以为系眼花，连忙捽咗下对眼，再仔细睇真啲，诶，真系冇睇错，确实有人。杨雪莉佢哋都见到。睇佢哋嘅装束，正系同我哋一同入山嘅几名脚夫。嗰四个人并冇发现我哋，佢哋似乎系正对住云雾散开嘅神峰顶礼膜拜，不停咁喺度叩头。众人见到终于揾到咗牦牛队，顿时精神大振，互相搀扶，边挥手边向嗰啲脚夫行过去。行到近处，脚夫发现咗我哋，同样好高兴，对住雪峰指指点点，示意用我哋睇过去嗰边。我顺住佢哋嘅手指望过去，响极高嘅地方有十几头体魄强健、身形庞大嘅野牦牛，就好似一块块黑色嘅巨石，正响度缓缓咁向前移动，就好似响天际间行走咁。佢哋比寻常嘅牦牛大出一倍，系一种典型嘅高寒动物，性极耐寒，数量非常稀少，栖息游荡响人迹罕至嘅高山附近，生命力坚韧卓绝，被当地人视为神明，是吉祥无量之力的象征。平时一隻都好难见到，呢次一见就见到一群，咁系殊胜嘅吉兆，难怪呢啲人兴奋成咁啦。呢一群野牦牛体型大，有四米几长，雄壮威武，肌觉粗壮气派。身披长而厚嘅黑毛，腹部嘅群毛长可及地，长满刺胎嘅脷、角同埋脚蹄系佢哋嘅三件武器，连藏马熊同狼群都唔敢嚟招惹佢。睇样呢一群野牦牛正响度踏雪去高山嘅另外一侧盆地，睇住呢一群缓缓走响天路上嘅野牦牛，不得不令人产生出对大自然同生命嘅敬畏。众人目睹一头头咁大隻又沉默嘅牦牛逐渐消失响雪山嘅直线后边，山际嘅云团再次合拢，将银色嘅雪峰重新裹住。我哋心中若有所失，依然痴痴咁望住云层，过咗大半日先回过神嚟。由于地热嘅迅速升高，冲散咗雪顶嘅云层，雪峰现出咗真身。呢、这个千载难逢嘅机缘，是要膜拜叩头的。几名留守补给营的脚夫都离晒祈求神峰的庇佑，又意外见到了吉祥的野牦牛，无不欢喜。前几日冰川上面出现了寒潮，随后发生了雪崩，他们都十分担心。这个时候见我们平安回来，都不停地摇着转经筒，满口称颂佛爷的仁惠恩德。对于初一的死，他们虽然都好惋惜，但是当地牧民对生死的事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能够死在神圣的雪峰下边，那就是功德圆满。何况他打死了昆仑山妖魔的化身白狼王，初一的来世一定可以成为佛爷的昌珠护法，愿他在天之灵保佑格拉米尔永远都不会再受狼灾的威胁。补给营里头有充足的装备和药品，阿香已经开始恶化的病情被稳定了下来。他趴在牦牛背上面插了两日氧气瓶，暂时算是没什么危险了。杨雪莉说要将阿香都接埋去美国，免得以后明叔将他卖了。在美国可以对眼睛动一次手术，令他以后可以过回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拔营启程，骑着牦牛终于行出了格拉米尔，翻到了荒凉的扎接西古草场。 牧人见众人收队返嚟，连忙为我哋打糍粑、煮酥油茶，冇几耐就开饭啦。虽然就冇入山嗰餐饭咁豪华，但系亦都系非常丰盛嘅。先食手揸羊肉，然后系皮薄肉多嘅藏包，放咗白糖同葡萄干嘅渣饭，最后系每人一大碗酸奶。我哋已经好几日冇食过咁好嘅嘢啦，放开肚皮啊猛咁食，食到最后呢，坐都坐唔低，咁先依依不舍等牧人将啲残羹剩饭收走。食完仲问人哋喎，听日朝早啊几点钟开饭啊？当然敢问嘅人主要系我同肥仔仲有明叔啦。杨绝利系唔会好似我哋咁失礼嘅。阿香啊食得唔多，即系饮咗两碗酸奶。晚黑我同铁棒喇嘛讲起咗呢次我哋入山嘅经过。铁棒喇嘛听咗之后感慨咁讲： 吉祥啊，呢啲唔单止系你哋嘅造化，亦系佛爷对你哋嘅加护。 铁棒喇嘛对无尘珠不甚了解，于是我简单咁同佢讲咗下。其实无尘珠就系凤凰胆，藏地密宗亦有风水嘅讲法，同中土嘅风水相似，但系用语有好大嘅出入。就好似格拉米尔山区，密宗称其为凤凰神宫，是凤凰鸟之地，而青乌风水里头则指其为天地脊骨的龙顶，是阴阳融合之地。魔国覆灭之后，凤凰胆就流入了中原地区。周朝执掌占卜的皇宫贵族通过竹照龟卜预测到这件是一件象征长生轮回的秘器，而且是出自凤凰之地的。怎样才可以正确使用呢？占卜唔出咩头绪，只有少数掌握十六字天卦嘅人先窥得其中奥秘。但系十六字卦图早就已经失传咗，我哋只能够通过一啲推测想象其中嘅内容。自秦汉之后，一啲特权阶级都保留有凤鸣岐山嘅异文龙骨，可能亦系出于对长生不死嘅向往，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解开其中嘅秘密。而凤凰胆其实是魔国用来制治鬼洞的一件祭器。凤凰神宫地理位置独特，内有两个水池。如果以阴阳风水来讲，这两个水池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白两个小圆。太极图中间有一条线分隔黑白阴阳，黑白两侧象征着阴阳一体。凤凰神宫里头的水池就象征住呢两个圆点。如果将呢两个圆点用相反嘅颜色冚住，咁阴同阳就唔再系融合嘅，而系被清晰咁分隔开嚟。我叫铁棒喇嘛睇下我背脊后面嘅眼球标记，发现已经由红转黑啦。咁亦即系话，现实同虚数两个空间嘅通道已经被完全切断。总算是摆脱了鬼洞置人死地的纠缠。不过我们从祭坛离开的时候咁啱撞正阿香失踪，所以非常匆忙，唔记得将凤凰胆攞返嚟，再返去已经冇可能，咁可以讲是一大遗憾啦。铁棒喇嘛讲啦， 原来凤凰胆就是祭敌宝珠大王诗篇里头提到的那枚轮回之珠，亦即是祭敌宝珠啦。咁即是讲英雄王如同无边佛法的摩尼宝珠，是可以匹敌魔国的轮回之珠的。天无界，地无法，魔国的余毒至今未净，诸法变幻，人世无常。你哋嘅所作所为算係成就咗一件无遮无量莫大嘅善果，乐圣妙吉祥。 喇嘛讲佢以后仲要去转湖还愿，又问我有咩打算。我讲呢正喺度諗緊出国。讲到呢度諗到铁棒喇嘛年事已高，死喺转湖朝圣嘅途中係佢个夙愿。 西藏的天路万里迢迢，今生恐怕是再都冇机会相见。我对眼都开始有啲发酸。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第二一组，杨朱莉同铁棒喇嘛商量，想为格拉米尔附近的寺庙捐一笔钱，收足金身佛像，为逝者祈福。我知道杨朱莉信上帝而不信佛教，她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们着想，因为我同肥仔等人倒斗的时候坏过很多规矩，如果不是命大，早就不知死了几耐了，心里头对她是十分感激了。铁棒喇嘛带我哋嚟到附近一个寺庙里头，呢座庙啊好细，只有前后两进，附近堆咗啲经石堆。寺庙嘅名呢就叫做白罗曼遮，亦系同当地嘅传说有关嘅。前殿供奉住佛祖八岁嘅不动金刚像，后殿呢就系唐代留低嘅壁画遗迹。以前呢度呢亦都曾经辉煌一时嘅。壁画里头有龙王的宫殿、罗刹魔女的寝宫、妖龙出没的秘道、厉鬼潜伏的山谷，都是当年被不动金刚镇服的妖魔鬼怪了。两侧都有沉香神的塑像，他们负责用琵琶的妙乐来供养神明。据当地人说，由于这道地处偏僻，人烟又很稀少，所以这座不动金刚寺庙香火就不是那么盛。千百年的岁月一瞬即过，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规模，而且已经很破旧了。好久以前本来这里有三间佛殿，还供有时轮金刚和圣乐金刚。杨雪莉立刻决定捐一笔钱，令格拉米尔的金刚只恢复旧貌。铁棒喇嘛说，这位女施主一定是雪域高原的拉姆下凡，修寺建庙的功德将来必定有福报。佛经里头所讲的世间第一等福之人共有四种福报，其中第一种是大富、珍宝、财物和田宅众多，第二种是形貌庄严端庄，具有三十以上等等。我心想，三十以上的福报啊，不要就算了。如果真的生了32块面，就算一日换一个样，一个月都不会重复，那么连熟人都认不出。但是这个恐怕只是个比喻。佛堂之内是庄严的所在，我虽然什么都不在乎，亦都不敢随便在那里问这么失礼的问题。临走的时候，那个明叔又说要留在寺里头当喇嘛。我同肥仔不由分说夹起佢就走啦。我突然有种唔好嘅预感，问明叔啦，你老人家屋企里头嗰啲古玩唔会全部都系仿㗎嘛？如果唔系点解你成日想住走佬嘅呢？嗱，我话你知啊，香港系迟早都要回归嘅，你系死咗呢条心啦，你咪使知走得甩啦。明叔就连忙讲啦， 唉，有冇搞错啊？我做生意一向都是明买明卖，绝对冇花假㗎嘛。如果唔係大家点解会叫我做明叔啫？ 明就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边度会做埋晒啲唔见得光嘅嘢啊？我啱啱咧，只不过系突然看破红尘，先谂住出家啫嘛，绝对唔系走数啊！你话系唔系啦？ 我同肥仔即刻话明叔啦。 啊，看破红尘咁咪实在太好啦！啊，你呢次买埋是清光啊，本嚟我哋咧都唔忍心照单全收嘅。不过既然你都看破红尘啦，立定决心啊要跳出三界外啊，不在五行中，嗰啲身外之物自然就冇牵挂噶啦。咁我哋就唔使有咩顾虑咯，正好帮你老人家处理晒佢，费事你有所牵挂啊。等明叔你早日成正果啊嘛。 讲完啦，都唔理明叔嗰副苦不堪言嘅表情啦。连掹带扯咁将佢拖咗返去啦。好啦，咁返到北京之后又有啲咩事情发生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